彩票。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试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得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81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81门总门长的声音呢？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最饭桶的徒弟，等见着81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呐。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杀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 我他妈臭豆腐，我认为81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 乌鸦混账无比给子， 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双叔安就问：“ 哎，我操道啊，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哎呀，一言难尽。冯元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细不大头鬼房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的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吊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身留在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的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吴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么样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武艺小七爷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紫都朱珍，有圣手就是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到的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侠爸，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 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仲元住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嗯，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哎，蒋平这决定做对了，到这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仲元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路陶府庵，见过古墓大界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的。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饭桶糊涂，太糊涂了。乌鸦混账无比该子，你说谁糊涂？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级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这是跑出来搬兵求救，他妈的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大夫，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 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了，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站住，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对，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扒嗒扒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 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这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方才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愣，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二十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啊，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摸头奔西北就跑起来，说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了，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呢？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扔就三丈，再一甩又三丈，连着十几甩就撵上了二坏。笨圣手就是冯渊，就是一铲，冯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了三圈，耳轮中就听见咔吧，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老子，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吗？乌鸦方叔安，你看怎么办？方叔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跑。哎，冯渊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呀，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房叔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了，房叔安，儿往哪里走？ 哎，有地方走，这你甭管， 你给我站住！ 哎，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 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叔安像兔子是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战无敌高子，我老人家回来了。方叔安就问，我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乌鸦，我要跑着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大。哎，方叔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了，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铲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 追了没有多远，发叔安又上来了。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八百合，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叔安，方叔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方圆又回来了。丫鬟真无别该死，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六百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的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要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叔安你可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哎，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不得灵，他又回来了。你昆仑僧，来来来，咱俩大战六百合。方叔安呢，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准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土炮，土炮，土炮。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得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个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扎实啊。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十三太保横亮，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子撕裂一般呢，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大铲也扔了。方叔安和冯渊躲在树后的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方叔安，乌鸦混真无比给死，大概这个老东西昏过去了。我怕他装像。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像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他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哎呦，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碰脑袋，活该你倒霉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说方圆，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吾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混蛋，您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留个活的。 抓个人质，你这很有用啊。这老家伙身份太高，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哎呀，这个主意可真不错，来来，把绳子拿出来。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那腰里边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僧给捆上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仅用脚蹬，可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绷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得保险了，二坏才放心。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那是个水沟不？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咱俩把他架过去，往他脸上喷点水啊，要叫他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你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乌鸦方说不要那样办，我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昆仑僧家啊，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抄到了，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着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我操，那我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吧。哎呀，你真心好，我扛着。冯渊拖这条大铲，方叔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上恶风不善，窜起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叔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医院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房书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树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朱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套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方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 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还得小三圈，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呢，大伙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的，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贪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着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什么样的人，我 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四爷就问怎么了，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是啊，人在哪儿呢？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啊，什么人？大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在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这女人背后背着一把剑，头上有一寸宽的皮条子勒着散发。蒋平、沈中原不认得她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要认识她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你要说他是坏人，他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虽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到上边一抱拳，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别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 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噌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在找山县。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去了？哎，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梅不在，白云瑞在不在？你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道，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道屋掌声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了，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她一眼看出来龙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赶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啊，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仁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 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 不必。 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着话是声色俱烈，就见他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家伙人。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家伙人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啊，这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 嗨，少跟我摆词儿。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 正是。 妥了。没屈枉你吧？ 没有啊， 这千真万确， 那就更好了。 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啪散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赔。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累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一天，再把你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夏侯来，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 哎呀，夏侯来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人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 好嘞。 龙云凤探绑臂摁崩簧，咔崩嘡当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 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 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能看着吗？ 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 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鞋子里往前一甩，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 好保护白军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啊。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着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要讲这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了，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邀请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陶，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反了，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原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陶，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得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是下随凉，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下随凉，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而当。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他 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啊，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犯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了，陶老将可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将可，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上，这多好！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呢，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震，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身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八十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脸了，把他气得奔奔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哈哈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长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初二，金色报书，